飘散落这晚上，一点点飞飞花纷纷碎落，半空月色已渐迷惘，夜空里在沉诉，当天的爱消失于风里散了我，但你的笑意仍在，你的爱意仍在，深深的紧紧扣我，不再会陌生，轻轻的暖暖的爱意交给你心上，今天与你温馨不再散了我，你眼睛诉说难过，说最初亦在乎我，可惜今天的你已不在。今天的你已不再燃起